第二十四课，真遗憾我没见到他。一，句子。 165，地上怎么乱七八糟的？ 166，是不是你出差没关窗户？ 167，忘了关窗户了。 168，花瓶也摔碎了。 169，太可惜了。 170，公司有急事，让他马上回国。 171，他让我告诉你多跟他联系。 172，真遗憾我没见到他。二，绘画。一， 我两天不在，地上怎么乱七八糟的？是不是你出差没关窗户？昨天风很大。哎呀，忘了关了，真糟糕。以后出门一定要关好窗户。你看，花瓶也摔碎了。是大卫送给你的那个吗？是，那是他给我的生日礼物。太可惜了。 二，昨天李成日回国了。 我怎么不知道？ 公司有急事，让他马上回国。 真不巧，我还有事找他呢。 昨天我和他都给你打电话，可是你关机了。 不是，是我忘了充电，手机没电了。 他让我告诉你，多跟他联系。 真遗憾，我没见到他。 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，公司让他马上回国。 二，他让我告诉你多跟他联系。 扩展。一，王先生去上海出差了，是不是？ 二，我家的花都开了，有红的、黄的、白的，漂亮极了。 四，生词。地，乱七八糟。出差。关。窗户。望。花瓶。摔。碎。可惜。急。马上。联系。遗憾。见。风。糟糕。出门。礼物。充电。红。黄。白。专名妮娜。六，练习。五，听后复述。 昨天星期天早上，张老师去买菜，中午他爱人要做几个菜，请朋友们在家吃饭。很快菜就买回来了，红的、绿的、白的、黄的。他爱人看了说，这菜又新鲜又好看。张老师说，好吃不好吃就看你做的怎么样了。他爱人说，让你买的肉呢？没有肉我怎么做呀？张老师说，糟糕，我买的肉没拿，交了钱就走了。他爱人说，那你去找找吧，今天的菜好吃不好吃就看你了。 六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常用音节练习。栽种、宰客、现在、尼龙、你好、油腻。二，朗读绘画。 你的新自行车真漂亮， 可是坏了。 真可惜，能修好吗？ 不知道。 修修吧，看怎么样。 好。